大家坐下。那现在呢，就开始我们的公众的聚会，有一个圣经的演讲。那今日的演讲题目是：为何要敬畏上帝？为何要敬畏上帝？我们邀请百瑞弟兄为我们给出这个演讲。 松雪，喜欢吗？大家有没有知道松雪的一生是怎么样的？松雪出生，一出生就马上长出毛，那么长出毛了就可以去外面，再去外面玩玩。过了一年，就找对象，相当于是结婚，然后有孩子了。然后自己造一个巢或者挖洞来住。那如果外面找到足够的食物啊，他就很肥胖了。那他的家人也多了，他要扩大自己的住所。不过过了几年，他就马上衰老，慢慢慢慢容易得病了，或者慢慢慢慢容易受伤了。他达到了十岁就死了。哇，这个松鼠的人生很短暂，对吗？不过比较人的一生，看看人的一生是怎么样的呢？一出生受到爸爸妈妈的照顾，年轻的时候在外面玩，结婚要找养家糊口的方法，为了孩子要买房子，如果有足够的资产可以扩大自己的房子。过了几十年，慢慢慢慢衰老，七十岁八十岁就死了。那好像松鼠的一生和人的一生只有长短的差异而已，差不多。那么感觉到有点空虚感了，是不是？关于这点呢，现今的所罗门观察到这点，在传道书的二章的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说一句话。传道书的二章的二十二节、二十三节，二十二节说：“人在天地之下，辛劳操心，从一切辛劳得着什么呢？在他有生之力，他的事物都叫他痛苦愁烦，他的心在夜里也不能安歇，这也是空虚的很。”那这里说人会在天地之下辛劳操心，因为很多人就把自己的人生变成有意义的人生，就非常的努力。那比如说，那有人小时候很贫穷，那么很想改善自己家里的环境，拼命工作。或者有人呢要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或者要找到一些人生的意义，就付出努力接受高等教育。或者呢有人很想提升自己的健康，就拼命投入食物疗法或者运动。那这些三种事情呢并不是不对的事，应该有一些依据，不过很累。而且呢，谁也不能保证这些努力绝对有益，谁也不能保证这个努力有长存的意义。所以所罗门说的对，二十三节说：有生之力，他的事物都叫他痛苦愁烦，他的心在夜里也不能安歇。因为为了自己的人生非常的努力，很累，痛苦愁烦，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功能会结束，就不能安歇。那么如果我们的一生和松鼠的一生差不多，或者付出努力也没有这种永远的裨益的话，就所罗门最后说的是对的，空虚的很。 那么我们可以摆脱松鼠一样的人生吗？我们可以有永远的意志吗？所罗门在传道书的结论的时候，就受到上帝的圣灵说一句话，是今天的关键的经文，传道书的十二章的十三节。十二章十三节，听过一切以后，结论就是要敬畏上帝，遵守他的诫命，人的义务全在乎这一点。所以所罗门提到，就受到上帝的圣灵，就提到摆脱一个空虚的一生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要敬畏上帝，遵守上帝的诫命。所以我们应该要敬畏上帝了。那么敬畏上帝是什么样的意思呢？敬畏上帝可以包含两种意义。第一个意义是忠心承认上帝的力量，敬畏他。那三千年前的以色列的王大卫，他前思上帝的创造物，看到上帝的创造物非常的复杂，非常的美丽，就看到太空说高天宣扬上帝的荣耀，穹苍叙说他双手的作为。我们看看一个插图，是大卫用肉眼看到的星空。那大卫看到无数的星星，就觉得上帝大有力量，就耶和华上帝就很厉害，有这种感觉。不过这个图画里面还有秘密啊！如果我们用望远镜看到这个刚才的图画，可以出来吗？对，上面有比较大的星，对吗？肉眼看到的就是这个样子了。所以大卫只看到这个大小的星，就感到耶和华非常厉害。不过我们现在用望远镜呢，看到扩大这个部分呢，就这样子了。这是什么？大家都听说过吗？是仙女星系，仙女星系，英文叫 Andromeda， 这种星系。它为什么那么发光呢？因为里面有很多星，大概有一万亿的恒星。恒星你听说过吗？恒星是跟太阳一样自己发光的星，所以地球不是恒星。月亮也不是恒星，所以太阳系里面只有一个恒星，就是太阳。那这个星系里面有跟太阳一样的恒星包含一万亿，所以它发光。这个星系是我们从这里看到，意思是我们不是住在这个星系里面，我们住在的星系是银河系，是另外的星系。那银河系里面有两千亿到四千亿的恒星，跟太阳一样的发光，自己发光的星星。那宇宙有多少的星系呢？已经看到安德罗梅达还有银河系，只有两种吗？科学家就发觉到有1700亿的星系在宇宙中存在的。那每一个星系的大小也不一样，有的很大，有包含100万亿的恒星。那大卫只用自己的肉眼观察到星空，就感觉到上帝的力量非常的厉害。那么我们看看，通过望远镜看到月亮啊星空，就更觉得上帝大有力量，不是吗？所以我们能观察到的创造物打动我们敬畏上帝，也感觉到自己呢微不足道。那我们越认识上帝的创造物，就越认识耶和华上帝，希望让耶和华喜悦，因为上帝大有力量。那我们要培养这种高尚的敬意和认为。第二个，敬畏上帝所包含的意义是对上帝怀有健康的畏惧，害怕他，让他不高兴。那耶和华是大有慈悲的上帝，不过他也一定执行刑罚的，他不会容忍故意犯罪的人。 如果我们故意犯罪，就不能避免他的刑罚。那圣经说，落在拥护上帝的手里，真是可畏。那还有呢，如果我们忠心爱戴上帝，就不想做让他不喜悦的事。那到这里我们学好了敬畏上帝是什么意思。那么如果我们有敬畏上帝之心呢，这个心态怎样打动我们呢？可以分开两种，第一个是不做的事，第二个是要做的事。第一个是敬畏上帝的人不做的事，就是一切玷污上帝圣名的行为。加拉太书的五章四十到二十一节列举很多上帝所不高兴的、上帝不喜欢的行为：淫乱、不洁、无耻的行为、拜偶像、同邻舍、敌对、嫉妒、烈怒、嗜酒、狂欢等等。那不认识上帝的人呢，都会做这些坏事，所以我们会众里面的人不会做，不过外面的人都做这种坏事。那么大家都一样做，我们也不能避免这种行为呢？可以的。圣经说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所以如果我们敬畏上帝的，我们可以避免不好的行为，因为我们敬畏上帝，就不想做上帝不喜悦的事。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个日会所的斜对面那边有很大很大的最近开的一个购物中心，名叫 The Shore， 很高很高的高楼，大概四十多楼。想象一下自己在这个四十二楼的屋顶上，如果在那里没有栏杆，你可以靠近屋顶的边缘吗？不想。为什么？很害怕，对吗？一样的，人间的害怕让上帝不高兴，就不能做上帝不高兴的事。而且上帝的诫命是从很多危险保护我们的，那我们知道这点就容易避开做上帝不喜欢的事。那接下来考虑的是敬畏上帝的人要做的事。敬畏上帝的人要做的事就是上帝所喜欢的事，有很多方面，不过第一个要做的是约书亚记一章八节所强调的是，约书亚记一章八节，一章八节说：这部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国，倒要立野地先虚读，好叫你谨慎遵行书上所写的一句话，这样你的道路就必亨通，你必能明知行事。那圣经就是耶和华上帝鼓励我们天天阅读圣经，因为六十六本的圣经的书信都是来自耶和华上帝的很宝贵的给你的书信，所以要认真读圣经、研究圣经，还有前书读到的经文。还要做的是参加聚会，参加聚会也是上帝的要求。那聚会的时候参与评论的话，就等于说我们在大家面前赞美耶和华，这样我们可以让耶和华喜悦。那通过聚会或者通过阅读圣经，我们可以有很多知识了。那就这个知识让我们明白为了让上帝喜悦要做什么。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做让上帝高兴的事呢？看看路加福音的八章十七节的经文，路加福音的八章的十七节，说隐藏的事总会显露出来，小心隐藏的事迟早也会公开让人知道。那意思是如果没有人看的情况下，你做一个很小小的好的事情，最起码谁看到呢？就耶和华看到，对吗？那耶和华看到你做的很小小的一个很好的事情，就把这个事情放在他的脑海里，永远不会忘记。所以我们在哪里什么时候都要做上帝喜悦的事。 到现在我们经常提到敬畏上帝这种心态，不过有些人来说原来没有这种概念，怎么样培养这个敬畏上帝的心态呢？接下来我们考虑七点吧。我们打开一起打开雅各书的一章十七节的经文，雅各书的一章十七节前半部，十七节，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完美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是从天上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所以我们可以试算上帝怎么样祝福我们，就前四这点我们可以培养敬畏上帝之心。那么上帝给我们什么样的祝福呢？第一个是物质方面，关于这点我们一起考虑苹果，一个很简单的水果，苹果很普通的水果，不过包含很多营养，味道也很好。大家都知道苹果有很多种类啊，吃过几种呢？十种、二十种，对吗？不过地上有多少种的水果啊？苹果呢？只有苹果有多少种？7500种，吃不到。那么多苹果，颜色、青色、红色、黄色都有，大小也各样，有这么小的，有这么大的。味道也各样，酸的、甜的都有。那如果上帝只考虑营养的话，上帝给我只有一种苹果就够了。那为什么他给我们那么多种类的苹果呢？因为他考虑让我们享受各样的水果，为了让我们高兴，给我们很多种类的苹果。那一颗苹果树每年产生多少公斤的苹果呢？想想一下，一颗苹果树一年，就如说有400公斤，一棵树产生400公斤的苹果，每年产生长达75年。那如果有人每年给你送400公斤的400 kilo 的苹果，每年给你75年给你。那这个人应该是爱你的，对吗？那耶和华上帝就爱你了。那我们也不想让他不高兴。简单考虑，芒果树又怎么样？芒果树有每年结出最好的芒果树呢，是3000个果实，600公斤，长达50年。那只考虑芒果树，也知道耶和华上帝真的爱你了，对吗？那么第二种上帝的恩赐就是属灵方面，按照上帝的吩咐去生活，上帝的圣灵给我们发挥力量，就让我们培养属灵的果实，爱心、联合、温和等等。那原来脾气暴躁的人变成非常温和的人，或者很自私的人也可以变成很有爱心的人。那有了这样的圣灵的果实，我们的生活就变得很幸福，周围的人也感到开心。那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没有这种圣灵的果实，我们的脾气暴躁，我们很自私，我们活得快乐吗？不会快乐，周围的人也不会快乐。所以呢，上帝通过圣灵已经让我们变得快乐的人。第三种上帝的恩赐是希望，通过上帝赐下的现金，我们可以知道未来的希望。那想象一下，如果没有这种希望，碰到自己的严重的病，或者碰到家人，或者 亲人，或者亲爱的人的死亡，可以过吗？可以容易过去吗？很难过啊，对吗？所以我们有这种希望，就可以能保持希望。所以只考虑三种，就已经足够明白上帝已经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好的东西。那前四这点呢，我们就很害怕让上帝不高兴，很愿意让耶和华高兴，服从上帝。那如果你已经敬畏上帝，服从上帝的吩咐的话， 应该跟这一个经文的一句话很有同感，我们一起打开看看诗篇的112篇的一节。诗篇的112篇的一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的人多么有福，他非常喜爱上帝的诫命。那中间一行说敬畏耶和华的人多么有福，大家都已经很同意了，对吗？不过我们也可以考虑第三行，他非常喜爱上帝的诫命。所以敬畏上帝的人应该要服从上帝的诫命。那么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今天只考虑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中立。关于中立，耶稣给我们一个原则，是约翰福音18章36节的原则。约翰福音18章36节，36节，耶稣说：“我的王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要是我的王国属于这个世界，我的臣下就要战斗，照我不是被交给犹太人，可是我的王国。”实在不是源于这个世界的。所以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说，我的王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要遵守这个原则，不会参加世上的所有的政治活动或者战争。因为敬畏上帝的我们呢，认为上帝的王国才是全球唯一的正当的政府。所以在这里我们要选择自己有没有国家主义的倾向，就想想看了，你看国际性的运动比赛，踢足球等等的国际性的运动比赛的时候，热烈支持的是哪一方呢？是自己国家的一方吗？或者看到报道提到自己国家和其他国家的马来西亚和其他国家的摩擦，就觉得马来西亚队那边不对，有这种感觉吗？或者有报道说自己的国家的马来西亚的基督文化非常好，就为此感到骄傲吗？不要忘记，我们已经属于上帝的王国，而不是属于地上的任何国家。第二个是教导孩子方面，上帝要求父母们孩子从小的时候开始教导孩子。耶和华希望你们的孩子也敬畏上帝。那孩子出现自动敬畏上帝吗？看看箴言的22章19节，箴言的22章19节，19节说：愚昧缠住孩子的心，管教的杖可使愚昧远离他。所以耶和华上帝就鼓励父母们要管教孩子，这样你们的孩子才敬畏上帝。所以基督徒的父母给孩子一贯性的管教和纠正，表明自己敬畏上帝，也希望孩子也跟他们一样敬畏上帝。第三个上帝的诫命是宣扬王国的好消息。看看希伯来书的13章15节的经文，希伯来书的13章15节，13章15节说：我们要通过耶稣施展以赞美为祭献给上帝，那就是宣扬他名的人用嘴唇所献的果实。所以我们宣扬王国好消息的时候，不是把一个信息转给别人这种简单的事，这里提到是赞美的慰藉。我们宣扬王国好消息的时候，就同时可以赞美耶和华。那么如果你敬畏耶和华的话，应该宣扬好消息才对。我们不要把关于上帝的知识隐藏起来，要宣扬，让别人知道。 我们也要努力确保这种时间宣扬好消息才对。那如果我们爱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的话，应该可以这样做。那到现在我们考虑了三个上帝的诫命，不过圣经里都有很多上帝的诫命。那如果我们学习圣经，然后遵守这些里面的诫命，就能够表明我们是非常爱上帝的，我们是认真敬畏耶和华上帝的。如果有一个地方存在两个人的话，两个人有一些适当的关系，比如说这里的两个人是父亲和孩子的话，有父子的关系，或者这里有先生和太太的话，就夫妻的关系，这里有会众里面的两个人的话，是会众的弟兄的关系，每个关系都不一样。那么我们和上帝也有这种关系呢？有的。是怎么样的关系呢？就是我们一方是敬畏上帝，上帝一方呢保护我们，给我们诫命，这种关系。这个关系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关系，我们要保护我们跟耶和华的关系。这个关系呢，比其他什么人际关系，或者比其他什么物质的东西，比自己的不完美的生命更重要。那这个关系就是让我们的一生有别于松鼠的一生。通过这个关系，我们能够永远做对的事，也可以享受快乐的人生。那么怎么样可以保护这个关系呢？传道书的十二章十三节，我们刚才看过，还记得吗？传道书的十二章十三节里头，所罗门受到上帝的圣灵强调，我们要做的两个事情，息息相关的，两个事情是息息相关的。第一个是什么？敬畏上帝。还第二个是呢？遵守他的诫命，这样做我们可以保护你跟上帝的非常宝贵的关系。那为了保护这个非常重要的跟耶和华的关系，我们要把上帝的事物放在生活的首位，要学习上帝的要求，要服从耶和华上帝。那为什么要服从耶和华上帝呢？因为我们很想让耶和华高兴，有这种动机才对。那怀着敬畏上帝之心，有了什么困难，也继续应该继续宣扬王国的好消息。那我们永远这样做，就能表明我们就是敬畏耶和华上帝的。